海岛、夏威夷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，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，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沈秋被警方怀疑杀了沈成阳，而且舆论压力对沈秋颇为不利。无奈之下，沈秋开始每天酗酒。栾池看到这些，决定让沈秋自己联系许崇光治疗心理问题。那天晚上，沈秋梦见了沈成阳，那是沈成阳死后他第一次梦见他。男人是在他的警察局的照片上看到的样子，穿西装，浑身上下鲜血淋漓，脸上是痛苦而扭曲的表情。他狰狞地看着沈秋，一声一声地控诉： 姐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姐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你这贱人，竟敢杀我！ 他一边骂一边僵硬地向他走过来。 沈秋吓哭了，捂着嘴后退，挣扎着说：没有，不是我杀的你，真的不是我。 可是沈成阳不听，只是一遍遍地追问。一整晚，无论沈秋逃到哪里，沈成阳都是如影随形。直到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沈秋终于从梦魇中醒了过来。他睁开眼睛，翻了个身，差点从沙发上掉下来。随后他才发现，他莫名其妙地躺在客厅里。房间里一片狼藉，杂物散落在地上。窗户是打开的，清冷的晨风吹得窗帘哗啦啦作响。破晓时分，到处一片寂静，只是时不时掠过一声鸟儿的轻啼。沈秋蜷缩在沙发里，怀里紧紧搂着抱枕。他闭着眼，心脏从最初的狂跳慢慢平静下来。这个时间天亮得很快，等他睁开眼睛，外面已经是大亮了，阳光照进来，暖洋洋的。沈秋玩着手机，翻来覆去许久，才终于拨通了许崇光的电话。电话那头的忙音响了许久，接起来的却是个女生，是温琪。喂，请问哪位？女孩子的声音跳脱而慵懒，似乎是懵懵懂懂的调子，像刚睡醒似的。请问哪位？ 难道说许崇光已经把他的电话删掉了，手机里连个来电显示都没有？沈秋苦笑一下，请问哪位？说话呀。 温琪继续说。沈秋挂断了电话，突然觉得有点麻木，连心痛的感觉都渐渐变得迟钝，眼里更是挤不出一滴眼泪来。他只是静静地坐在沙发上，漫天的晨光逐渐变得刺眼，又是一天，又是新的开始，和许崇光无关的开始。他犹豫了许久，还是给陶安可打了个电话。有空吗？出来聊聊。咖啡厅里，陶安可喝着一大杯卡布奇诺，瞪着沈秋。两个人现在完全是相反的状态。陶安可被爱情滋润的小脸红扑扑的，一个劲儿在沈秋眼前乱晃，眉飞色舞，句句不离他家严卫东，真是欠揍得很。他已经唱了一个小时的独角戏，全是他和严卫东如何如何甜蜜，严卫东最近如何给他买买买，如何陪他到处旅游，他们下个月计划去欧洲环球度蜜年。万恶的秀恩爱的情侣，还是特有钱那种。 你就不能同情一下我这种失恋人士吗？我最近过得有多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 沈秋翻了个白眼，终于忍不住吐槽起来。 男人跟别人跑了不说，现在还官司缠身，晚上梦游，再这样下去哪天我心理变态，说不定晚上梦游一刀捅了你。 啊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捅我？ 陶安可抗议着。 谁叫你虐狗了？ 沈秋冷眼看着他。 虐狗？单身狗。 陶安可笑得打跌，趴在咖啡馆的沙发里，整个人都抖成了一团。 哎呀，我说沈秋，你这心理素质不行啊，你也不想想，我秀恩爱之前可是熬了整整10年啊，玩了10年我追你逃，才把严卫东那个老男人套牢的。你呢，一肚子矜持骄傲，许崇光一冷落你就闹分手，回头自己气得吐血，有什么用吗？ 一针见血。沈秋讨厌这种说话不拐弯的人。 算了，不提他了。 他决定岔开话题。陶安可却不怎么想放过沈秋，嗤笑起来。 怎么，天不怕地不怕的沈秋，现在连许崇光的名字都不敢听了？ 那我这种人，只要认准了喜欢的，那一定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，所以特别不理解你这种一击即退的。 严卫东我追了10年，他订过2次婚，都愣是被我搅黄了，放在肥皂剧里我就是一个恶毒女配。可是那又怎么样，现在我不是一样把他追到手了？ 沈秋，人生在世，能有个喜欢的人不容易，许崇光都没有当面拒绝过你，也不承认他爱过韩夏，你怎么就至于认怂了呢？就不能不提他吗？ 沈秋瞪着陶安可，恨不得捂上耳朵。 这有点难啊，我一向话痨你又不是不知道。 陶安可嘻嘻哈哈地笑着，随后却口气一变，难得地严肃起来。 沈秋，如果许崇光真的爱的是韩夏，你难道就忍心他在死人的阴影里活一辈子，去找一个又一个的替身，而不是走出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？ 沈秋，爱一个人不是要索要他的全部，而是用爱把他灌满，让他装不下别人的爱。 沈秋怔怔地看着陶安可，勉强笑着说， 你怎么突然讲起人话来了？好了，叫你出来不是来说许崇光的，我是想请你帮我联系一个心理医生，口风紧一点的。 感情上的事儿，旁人劝个一两句也是极限了。见沈秋不肯松口，陶安可不便多言，只能应下来。他今天还有别的事情，与沈秋寒暄了2句就该走了。临走前，女孩子一脸恨铁不成钢地说， 孟子曰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你好好想想吧。 这孟子是你家隔壁养的那只哈士奇吗？沈秋翻了个白眼，目送陶安可离开。他现在不用上班，日子过得很悠闲，也不急着走，于是又点了几样甜点消磨时间。不过几分钟的功夫，就有人不请自来坐到了他的对面。男人进来的时候，沈秋正百无聊赖地用茶勺搅动着茶杯，加了奶和糖的伯爵红茶刚刚送上来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沈秋握着茶勺的手微微一抖，茶勺掉进茶杯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迅速被茶水淹没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《猜心游戏》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他懊恼地抬起头来，许崇光的头发长了一些，脸颊也有些消瘦，他穿了件黑色风衣，定定地看着沈秋，眼里是种复杂的神色。他们好久不见了，沈秋想过很多种他们再相遇的可能，却没想到会这么快。陶安可把你叫过来的，沈秋冷冷地说着，既不意外也不惊喜。许崇光轻轻地嗯了一声，解释说，上午看到你的通话记录，想来以你的脾气回电话也没用，所以直接问了陶安可。沈秋嗤笑了一声，不做声了。温琪已经告诉我了，他早上接电话的时候说了什么。许崇光迟疑了片刻，才继续说道，他那样说是故意的，我没删过你的电话号码，电话的备注也一直没改过。我知道我现在这样说你可能完全不会相信，但从一开始我就没准备跟你分手，我只是想集中精力把温琪的事情解决了，然后就可以。沈秋猛地站起来，他实在不想听许崇光提温琪，提各种各样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，他怕他听得多了会忍不住失去理智。抱歉，我觉得我们没什么好说的，我先走了。沈秋转身往外走，许崇光也跟着站了起来，抓住沈秋的手腕。男人的力气略大，狠狠地攥着他的手，拉着他一路踉跄着出了咖啡厅，把他塞进自己的车里。这过程干脆利落，雷厉风行。等沈秋反应过来，他已经坐在车里，被许崇光紧紧地揽在怀里。男人的怀抱还是老样子，温暖而强势，衣服里有淡淡的清香，混着绿植的气息，那么温暖，就像阳光。沈秋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开始激烈的挣扎，你干嘛？你放开我！沈秋歇斯底里的挣扎，然而他哪里挣脱得了许崇光？男人强硬地把他抱紧，用手抚摸着他的头发，亲吻他的额头。别怕，小秋别害怕，他轻声地说着，有我在，别怕。近乎耳语，却那么清晰。怕，他怕吗？怕午夜梦回，自己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梦游，怕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沈成阳带血的尸体，怕有一天警方告诉他，他真的就是杀人的凶手，还是怕，怕十年、二十年以后，他也如同现在这般孑然一身地站在这个世间，人人都不过是陌路，而他两手空空，什么也没有。而那个男人说，有我在，别害怕。原来他都知道，知道他的无助，知道他的害怕。沈秋终于停止了挣扎，猛地抬头看向许崇光，眼泪崩溃似的流了下来。许崇光，为什么不来找我？为什么？他也会怕呀，哪怕平素里一副坚强而骄傲的样子，哪怕他在商场上一出手就能把敌人打个措手不及，哪怕他觥筹交错间永远进退有度， 然而她不过是个普通的女孩子，会害怕，会脆弱，会想要一个港湾可以给她无尽的温暖。沈秋伸手揽住许崇光的脖子，趴在他身上嚎啕大哭，把这段时间的委屈和压抑统统哭了出来。没事的，都会没事的。许崇光轻轻拍了他的后背，声音轻柔而温暖。我的沈秋绝对不会杀人，清醒的时候不会，潜意识里也不会，你要相信我。沈秋的身体微微一僵，然后再也忍不住把许崇光抱得更紧了。等沈秋哭够了，许崇光带他回了诊所。不知他做了什么安排，温琪不在，池莉也不在，沈秋躺在他房间的沙发上睡着了。明明是温暖的白天，沈秋却睡了一周以来最好的一觉。醒来时已是黄昏，日薄西山，沈秋腹中空空，许崇光牵着他的手带他在附近的店里吃晚饭。包间里灯光昏暗，沈秋靠在许崇光的肩膀上，微微闭着眼睛，两个人就这样默默地依偎在一起，什么也不说。饭店里舒缓的音乐流淌，让人享受着片刻的宁静。许崇光伸手握住沈秋的手，他们十指相扣，男人的手骨节分明，中指上有薄薄的茧子，是握笔的痕迹。沈秋摩挲着许崇光手上的茧，一声不吭。许久，许崇光才低声问，你又梦游了，为什么不来找我？找你是女朋友的立场还是病人的立场？如果是女朋友的立场，本就是医生的忌讳，他不该找她。如果是病人的立场，那算什么呢？抱歉，沈秋还没有那么厚的脸皮，那么没有下限的自尊心，为了爱情和温琪站在同一个位置靠近许崇光。许崇光沉默下来，无言以对。他的右手摸了摸口袋，从里面拿出一个蓝色丝绒盒子，打开来，里面是两枚对戒。男士的戒指只是一个素圈，女士的则有皇冠一般的造型，上面镶嵌着红宝石。上周在珠宝店看到，觉得很漂亮，就买了下来，想着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戴。付了钱才想起来，我们算是分手了。许崇光苦笑着低着头，略长的头发遮住了他的眼睛。沈秋看不到他的神色，只能听他哑着嗓子继续苦涩地说道，那种感觉很难过，因为一直自欺欺人，觉得你就是吓唬吓唬我而已。我想等忙完了温琪的事再来好好跟你道歉，可是那时候突然发现一切好像都已经无法挽回了。那是沈秋第一次听到许崇光用那样的口气说话，那么茫然，那么不知所措。他觉得心好痛，痛得无所适从，痛得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眼睛又忍不住红了。后来却一直把盒子带在身上，想着偷偷把一枚送给你，然后不告诉你这是对戒。许崇光说到这里忍不住轻笑起来，当然也只是想想而已，毕竟那样的话就太傻了。他说着将那枚女戒取下来，轻轻套在沈秋的中指上。沈秋没有挣扎，任由男人笨拙地帮她戴好，亲吻她的手指，然后他们接了吻，

灿烂阳光下，心花怒放，在人生大道上放声高歌。 多愿爱情甜蜜，青春似火，身体康健，事业蓬勃。 多愿爱情甜蜜，青春似火，身体康健，事业蓬勃。 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 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。 阳光， 阳光， 沙滩， 沙滩， 海浪，仙人掌， 还有一位老船长。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早餐好营养，就喝热露露。 我是人类杀手煤气，主要成分是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。冬天来了，我也要出冬。